下呢支和味啦，我仲还是几十粒啊！ 好巴闭咩？我喺马场有十几廿千啊！ 系咁、啊，我哋一齐去大角料啦！ 好啦、啊， 成队去泰国订票，搭飞机同朋友去了，我提住你要带护照，到嗰边是妹照料，班泰国妹一个样够 Q， 只只都怨气又潮，我心欲欲好想跳。疯癫都快乐又 甜。呀！我骑阿坦克车。 呀！一落车留我坦克车，砍你个头。 嘿，呢啲系大国话，我爱你啊嘛，咁都唔知。 人扮靓对镜自照，去卜女人靓最妙，沉落去算最重要，有新女朋友招叫，跟住 say I love you， 只只鸡一过就了。着得鬼火般新潮，欢喜的马上就叫。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通宵齐唱爱调，沉落醉佢最易笑，最开心零舍美妙，痴实添有水猛飙，我猛喐起细乱摇，两家爽到咗高潮，不得了佢话重要。 嗱，呢个高大嘅啱你噶啦， 啊，好啊好啊，行啊，嗱呢个都啱你啦，攞啦。 哇，咁點搞啊？兩個都俾立大佢 喎，點啊？我咧，你都唔到，不